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张明老师，哎，你这名字让我想起大明大放。 对， 你是那个年代， 有关系，就是五七年生的。 五七年大明大放， 五七年三月正好明放时候生的。如果我拖到我妈再拖俩月，拖到五月，那我就反右了。 反右是张右， 对啊，你看我六七年生的，我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波涛，就文涛，子东，这也是吧？那都是那个年代。今天咱们可以大明大放了，对吧？今天时代好了。但我有件事啊，你们也都是高校的这个老师，我想啊，让你们明放一下。就是啊，这个新闻我给你讲讲有意思啊。自古到有这个施恩不忘报，但是今天呢有这个受助不感恩。而且湖北五个贫困大学生受助不感恩被取消资格了。是从去年八月啊，这个襄樊总工会跟女企业家，跟一些有钱的女富婆啊，但是有爱心，结成这个助学活动，就是19个女企业家跟22个贫困大学生啊结成对子。承诺嘛，四年内每人每年资助1000块到3000块不等。然后呢，总工会就给每个受助的大学生和家长写了封信，说你们也得会做人，这就给人家断不了，给人家写封信汇报汇报情况，人之常情嘛。结果一年多来，部分受助大学生的表现让人失望，2/3的人都没有给资助者写信，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哪怕是一个电话。有一名男生倒是给资助者写了封短信，可是信里边的内容主要是诉苦，强调我们家庭如何如何困难，希望资助者您再次慷慨解囊，就是这个内容。然后通篇连个谢谢都没说，所以让这个资助者呀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你看啊，今年在组织部分女企业家表示不愿意再资助无情贫困生，结果这22个里边现在只有17个再度获得资助，其他那几个5个等于是给取消资格了。哎，这事儿我觉得挺有的聊， 很好笑哈。女企业家资助男大学生， 哎，这有什么关系？徐老师，你这真能打岔。 中国人一般理解说女性的心比较软， 而 且同情心， 而且你看女性她也比较重视这个情感互动。就说你 资助了呢， 其实未必 资助了呢，还得知道这个资助对象，这个个别一帮一对红，还得定期汇报，很少啊这种情况。 哎，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很少啊。你在别的地方获得赞助哈，获得资助哈，这个施主就在你边上，还要不断的汇报。你看我的反应，我当然知道了。这个报道呢说的是大学生现在不感恩，现在的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呢不感恩，他们得到的东西是天经地义，这个我们都讲过好多次了，我也有体会，我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可是这件事情我始终觉得有点奇怪。 你是资助者吧？ 奇怪， 资助者是这样，就是说资助者实际上你是施恩是不求报，不求报是吧？应该是不求报，说这个很多是匿名资助，这个是更 一般都 是。实际上来说呢，就是说是来说，就是我们资助呢，实际上是完成我们一个心愿。 他这个是 他跟这个 资助的初级阶段， 哎，跟受助者是没关系。但是中国传统的资助，多数是要受报的，就是你要至少你对我有点表示，你说声谢谢。 一年1000块钱，还要常常。 他这个我是见过有的那个明星啊，就后来给缠上了，也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捐助了一个人，到最后啊，这个人变成缠上他了， 就是啊， 不停的给他写信，甚至找他，你再 不光是明星，一般人也有。原来就是这个消防城的时候，一对子经常有，身边就有经常见这种事儿，所以后来我就是这样，我认识的我才资助 啊， 不认识的我根本就不资助，你没办法做。他这个问题就是两边都有，就是我们说你第一个初级阶段，我们的确有这种，就是说很多人他私恩求报，你也无可厚非，就是说你咱也 合理，这也合理， 人 总比不私要好， 对 不对？ 不私也好， 总比还抠门， 人之常情 好一点点。 但是张老师，你整天在学校里待着，确实像徐老师刚才说的，我也是最近听见有的父母啊都在感叹。但是你说，难道父母希望孩子回报吗？也不能这么说。 中国历来有这种啊。 但是现在我真的我 养老 对养儿防老， 我就听见一些爷爷奶奶啊、爸爸妈妈就抱怨了，说这现在这个孩子一点都不知道感恩，是吧？衣来张口，饭来伸手，父母就从来谢谢都没有，对爷爷奶奶甚至很粗暴。 那你说 父母家长对小孩不感恩啊，其实不是要他感他们的恩，而是觉得小孩如果这样从小就只知道收，不知道就是有感激的心情的话，这个人格就不健全。 对， 将来到社会上他就是一个心灵上的弱者，他就会 他关键是我没有培养责任心。就是家庭教育是这样的，就现在一个孩子吧，我把你事情包办，一切都包办，不让你担一点风险，不让你负一点责任，你这种教育方式，他自然的来说最后他就没有责任感，他自然就不会对你感恩。 我只要考上大学，我只要考上大学，那你就应该给我提供所有的。 那家长很多人，你真好好学习，你真好好学习，什么都你干，你一丁点儿，你拿饭都给你盛到那个面前，恨不得喂你。 啊，我要最好的手机、电脑，每年换，一会儿要 Apple， 一会儿要怎么样？ 不行，那肯定是不行。 不是说我也当然也可能有些家长觉得哈，你将来会对我不够好啊什么什么。但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家长替小孩担心。你这样，我碰到过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啊，她说她交了很多男朋友啊，她说和他们女孩子中间有一个结论呢、啊，她就说不要找单身的，不是单身的，就是不要找这个怎么说，就是独生的，不要找独生的 boy。美国的女孩子恋爱经验得出一个结果，就是独生的 boy 啊。 那别到中国来了， 到中国来，中国都是这样的，是、啊、问题特别严重。我们现在教书，因为现在我们这几茬都是独生子女，全是。 哎，你 男孩子、男孩子是问题极其严重。 为什么男孩子问题？ 为什么呢？就是说中国一向重视男孩子。如果你一个孩子还是男孩子，宝贝儿。如果你这个宝贝儿呢，学习还不错，就更宝贝儿了。 对， 学习好的能考上像我们学校人大或者北大，那你是宝贝儿之中的宝贝儿、啊。 对对对，到北大人大。然后他觉得他天之骄子，然后一大堆骄子碰在一起，谁让谁啊， 完了一塌糊涂，完就是根本没有责任心，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你能举出例子来吗？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不用一把一把的，就什么呢，一什么课都不上，全部挂掉课。你说的这你不像话，你的爹妈这考不上，你说他们让我考无所谓，挂就挂了，哎，退学怎么办，退学退学呗。 啊， 就这么说，我不写过文章，我说这是无所谓一族啊，我 无所谓， 而且男生居多，男生居多，我因为你当老师的这样，你激励他，首先他得有点上进心是吧？能激励，哪怕这个上进心不是太正确，你得可以激励。如果他一点都不在乎，你怎么激励啊？ 哎，你说的这个还真有意思。我认识一些小妹妹啊，我就发现呢，你讲他们的这个恋爱体会，我发现其实女人呢，她还是有本能的。再年轻的女孩哈，她基本上找男朋友啊，还是希望找个有出息的。但是有时候会听这些小妹妹讲他们男朋友，她会抱怨什么呢？就是跟她同龄的了，这小男朋友说呀，他就是整天就打游戏，整天也不上课。你看，连这个小女生也会对她的小男生有这种失望，觉得没追求，这个没出息。 不涉及人口政策，我有个朋友最近跟我说，他两个小孩，他说直到他第二个小孩出生，他才知道他第一个小孩有多大的问题。在第二个小孩出生之前，他一直以为他第一个小孩是 perfect， 又漂亮又好又聪明又听话。直到他有了弟弟妹妹以后，才发现他是人格上性格上的各种各样的缺点，他根本不能容忍有一个人跟他争夺谦让尽一个责任。所以这种问题，当然我们人口政策我们无法议论了， 对对对， 但是这样的这种心理，所以现在你说大学生一带出来都是尖子，对不对？那尖子碰尖子一起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非常难。就是我感觉就是这回就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我们当老师的，如果你要负责任的话，面临的真是前所未有的困局。 怎么呢？ 就是你怎么教，因为你不是说我就教给你点知识，这不是这个都是那个东西，你自己看都可以。 对， 关键说你这个人格怎么培养，对不对？你起码 你 有责任心吧。 还有你这大学老师关心学生人格培养的， 我当然关心了， 任何 当然 关心了，都会想。 对，后来就之所以有出事儿，也是因为这个，我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大学现在不像话，你这个学生现在这样状态了，你大学还得一劲儿就奔钱去，就摆官架子 啊， 不像话嘛，因为学生状况是在恶化。就是说你不是说他聪明程度，比如说知识获取那个能力可能也都挺强，但就是个人格扭曲的问题。 人格扭曲 啊，扭曲的问题非常厉害的。这个你很难想象一个成年人完全没有责任心，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 长不大，完全没有责任心。 对对，天下所有东西都是为我服务的，所有任何东西要有不道的， 是非曲直无所谓， 然后也不会像你们当年大明大放的时候那样对国家社会或对世界有一份好奇。 可笑了，这对你这，但是好在是女孩子还好，稍微好点，很奇怪， 嗯， 就而且现在学习好的都是女孩子。你现在就引导到下一辈，就是我们研究生女孩子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了，男孩子无所谓啊，考不考无所谓，不在乎。 哎呀，这个符合我感觉，好像这个我觉得什么地球两极偏转呐、啊，阴阳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 多点女企业家， 我现在是感觉到这个真的男的颓了，男的一般啊容易慵懒，不爱干活，没什么进取心。女的呢，现在正处于野心勃勃的阶段，你知道吗？她是像一个新生的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 憋了两千年了， 没错，憋两千年，该让他们喷喷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那个女企业家跟这个大学生捐助啊，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思。我仔细在想哈，我们刚才是讲的就是受的人不够感恩哈，这是一个缺陷。但是给的人是什么样情况呢？我觉得不妨境界高一点，真的。因为我认识的朋友哈，我发现其实帮人呢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有些人是什么呢？他是觉得我帮了你对我有利，我才会帮你，否则的话不会帮你的。 嗯， 地位再高权力再大，这样的人很多嘛，对不对？第二种是什么呢？他会帮你，但是帮了你也不一定对他有利，但是他会提醒你，他会让你知道是我帮你的，不一定是当时或者事后也让你知道我帮了你这个事情了。 嗯， 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帮了你了忘了。我们私下议论刘凡就是这种人，就他帮了你哈，事后很多一群人说啊，当初你我们这个计划是你弄的啊，是吗？哎呀，我弄得不够好啊，对吧？对吧？就是其实我们都应该像第三种人这样，这种境界，我自己都达不到。 哎， 我自己达不到，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这种境界，对不对？ 是。 但是其实我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像贫困学生，可能未必像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独生子女那样的一些问题。 嗯。 可能贫困学生农村来的，可能未必有这么娇惯的。 嗯。 他这个不感恩呢，他可能有另外的因素，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说包括我接触那个就是城市里头那些民工的第二代， 嗯， 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那些孩子，还有好多记者都报道了，他实际上对这个有钱人有一种怨毒 啊， 说怨毒， 对靠谱。就我跟你讲，是这个， 就是你给了他，他心里 他也不高。 你看 他就问你凭什么这样， 对， 你凭什么有钱，为什么我生下来我就不该找这些？他就对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有一种本能的这种，因为第一代啊，他不一样，第一代他来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个 他还很感激， 还感激， 他拿到一点好。 第二代他生在这儿啊，他觉得我凭什么？你同样生下来的，你这样，你去坐轿车，我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说起来不好说哈，但是实际上每个上过大学的人都有体会，就是一般来自农村的。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当然有很多他们是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些照这个相反总工会，你说他这个他说他觉得这事儿让他很尴尬，因为他感觉部分贫困生心理上就像你说那个人格扭曲，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而且你包括你比如说宿舍里，我听有的女生讲啊，最涂脂抹粉的，最要弄钱的，甚至是傍大款的，往往是家境不太好的，他会比，你知道吗？因为他拿这个当成一个自尊心的一个衡量， 对， 你知道吗？他比这个东西，男同学也有这个，你注意到没有？他们不是好多人都在聊，你像当年，你像毛主席这样的人，他也是他的一种动力，上进呢。另外，他从农村来，你想在北大那些人，陈独秀他们都在上大学，他当一图书馆管理员，哎，这照那个什么阿德勒还是谁什么的学说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成伟人的动力。你现在有些农村的这个学生，你会感觉到。他心里，你往坏里说叫怨毒了，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格外的用功， 他会比城里的孩子啊都用功。 对，没错， 你讲的真对。你仔细想想，那个五个被取消资格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得到了，他知道哪一个人哦，知道这个女企业家是谁啊，对不对？然后要定期的，他应该给他汇报啊。然后就拿1000块钱吧， 嗯， 对不对？一年就资助1000块钱，然后要他感恩啊。他可能没忘了这件事情，可他心里觉得。 他是个你我有时候 我们就讲什么嗟来之食嘛， 嗟来之食， 嗟来之食嘛。你要说就是你这个 你要给你 然后你就这样，他就觉得不舒服嘛。 你讲老实话，我作为主持人，我有时候主持一些事儿是好事吧，慈善吧，可是我个人啊，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我个人觉得好讨厌，就是说捐钱哈。然后下一个是，现在我们请10位受助的贫困大学生上台来接受捐赠，哗，这10个就站上来。你说人家家里也穷，你那，哎呦，好好好，谢谢你，谢谢，千万谢。你说这个，我觉得这有什么劲呢？ 给人脸上贴标签， 对啊， 你低人一等， 对啊。 你美国的名牌大学，你假如考得好，你只要证明你家里穷，你就可以拿到经济资助，而这个资助是，他就是学校给，他当然是很多人捐的。可是并不会说是某某一个店铺的老板捐的，某某一个超级市场的股东捐的。 对，你得想啊，为什么这么多自杀的，动不动就我就哎，你在大学知道了，怎么现在就动不动就自杀，包括人格。我那天还听说，就北京某著名大学一个说，哎，我们宿舍一女同学疯了，就干什么送医院去了，当时就疯了，疯了几天就好了，又上。为什么你比如说像有些家境比较差的学生啊，你得想，你想有些人是。你连口音这个问题都是自卑感， 对， 讲不标准普通话，在同学里，你想，他就是 讲不标准普通话还好，你不知道到上海读书的江浙的学生讲不标准上海话，那多受歧视啊！讲不标准上 苏北， 对， 你要苏北口音一露出来，完了， 苏北口音，你会苏北口音？ 我不会，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父母是浙江人嘛，在上海浙江在上海不受歧视，不受歧视 啊。 但是苏北绝对，你苏北口一露出来，完了。 所以你想，这些学生 他公开蔑视你，你知道吗？上海人这点不好，他公开蔑视你。 公开怎么公开蔑视？ 就当场就说 笑话你 啊，当场就说你， 所以 当场就说这一点特别不好。不是你说 特别不好，真的是 对，有别的地方有他还给你绕个弯，他也可以看不起你啊。或者说这个就是说口中不说，这个目笑存之啊，他不当场就说， 而且背后全而且背后全部是阶级的原因，因为他们当初来，他们是洗澡堂，他们是理发，就是他们做的是服务行业，所以因为以前旧上海你聚了理发店，他们就讲的全是苏北话，所以呢，因此呢，这样的话就代表是一个低阶级，代表是一个弱势的，所以呢，他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非常糟糕，所以如果今天的大学里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就 现在北京就是普通话，北京其实不是太厉害，但是普通话你说不好，尤其是比如说有几个特殊省份，如果你把它口音一带出来，很糟糕，别说大学，你求职都不行。刚刚我看一个报道，说一个河南籍，咱们说河南，我没有歧视啊，河南籍他是求职一溜求职都受拒绝。最后自己摆摊烤地瓜挣点钱搞公益，后来给河南人争面子。我说我考试全过了，就是因为我一口音，完了，打过。 真是 不，再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你知道魏慧吧？写小说的 啊，对， 他宁波人，他到复旦读书的时候，他上海话说不标准，就受歧视。他自己说憋了一口气，他最后写了个小说叫《上海宝贝》嘛。他说我就是报复这个上海。 这样的， 原来魏慧这小说是因为怨毒是吧？锵锵三人行， 看你们上海人有什么花样的。 一说到素贫，其实我想另关于高校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发改委那个就前几天他公布，现在高校欠债呢，就是贷款的欠债没还的是2001亿。 全国的高等院校， 北京的 债 欠贷银行的 啊， 这个北京的高校更严重，它大概每个学校平均下来，它的收入的51%都要用于还贷，这个问题很严重了。你高校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非盈利性一个机构， 你没有，实际上你没有贷款资格的，你贷了这么多的 款，没偿还能力的， 没偿还能力的嘛。 那他为什么要贷款呢？ 他就是扩招嘛。当时教育部给个说你扩招，你国家你不给拨那么多钱，不给拨扩招的钱，完了学校就靠贷款来扩招。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扩招？ 不是扩招不是赚钱的吗？他不是收学费的吗？ 扩招赚钱，扩赚钱是收学费赚钱，但是扩招过程中你盖大楼啊。 你增加老师啊，费用都增加了。 你费用啊，你盖个楼多少钱？你收费啊， 这就是现在说的高校大跃进。 大跃进， 对，对中国的这个教育市场化，这个大跃进，大跃进的成果是什么？就是现在中国的 大批人失业， 中学生升大学这个比例超过香港只有10%，中国国内是大城市， 我们已经快跟台湾差不多了。台湾说18分就可以上，我们这已经也差不多了，我看也是。 但是接下来找工作就麻烦了， 很麻烦。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今年是大概100万吧，就说这不是估计。 我想到你说他全国高等院校欠债2001亿， 一个亿， 那他要还呢？国家给他钱还吗？他就 还不了， 国家给的钱每年还得开销 啊。他实际上高校，据我所知，基本上是就是这个都入不敷出。他基本上收支，他根本他就 他那么能赚钱，他还入不敷出。 结果就是要更加赚钱。 不，他因为他这个体制没有改啊。他这个消耗很大的，而且他创收他这点钱，因为现在目前来说，那个他那个扩招又他又受限了，这个收费的上限也给卡住了 啊。 而且很多那个创收的项目，你比如说卖文凭，实际上他办的班卖文凭吧，他也受限了，这样他创收能力在锐减 啊。那他能有什么招呢？ 没招就赖呗，就我看就最后赖了国家，反正你国家你还不，我这是国立大学， 你限制我这么多赚钱的手段， 对， 那你就帮我解决问题。 那你比如说他为什么大跃进，为什么扩招，他有什么冠冕堂皇？ 学美国呀、啊，美国大学教育是普通教育啊，平民教育啊，我们也要变成普，我们原来是精英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平民教育， 把大学变成平民教育。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你说你是发展中国家呀、啊， 农转非嘛， 你 农转非， 你农转非还没。